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95集，其中有一个幕僚啊，就提出来，请德高望重的老陈给他儿子讲课。端王表示同意，但是到底请谁呢？经过一番争论，最后决定请大学士徐桐与重启。徐桐啊，他是反对当今皇上的。在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后，徐桐曾经极为主张要废除光绪帝，然后呢，赏给光绪帝一个浑德公的称号。虽然现在皇帝并没有被真正的废除，但是他的那些举动受到那些反对光绪帝的人所欣赏，而端王呢，便也很欣赏徐桐。如今已经快年关了，该庆贺新年了。于是端王以此为借口，派人分别到徐桐与重启家，请他们到自己家来，并且特意叮嘱二位大人不要穿官服前来。徐桐、重启二人会意呢，知道端王找他们有要事相商量，于是便穿了一身便服，联手前往端王府。此时端王早已在门口等候了，见徐桐、重启二位前来，赶紧下阶迎接，并且上前将徐桐从轿子里扶出来，同时嘴里说道：重公徐先生，欢迎大驾光临，哈哈，这真令我脸上大放光彩啊。这句话呀，说的徐桐与重启二人惶恐不安，但是又精神爽快。二人赶紧想要下跪，被端王及时扶住了。哎，重公徐先生二位不必多礼，我今日特备小宴，希望二位大人赏脸啊。哪里哪里，端王也如此客气，令二人无地自容啊。这徐桐啊，毕竟是大学士，赶紧是接过话来说道：那有请二位里边请。端王将徐桐与重启请到客厅，这时候啊，仆人已经将一切摆好了，菜已经上好，酒已经斟上。端王又将二人请入席，围着上首，三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最后呢，将重启推到了上首，端王坐在下首相陪。刚坐好，端王便从里屋将他的儿子傅俊给叫了出来。傅俊见到重启与徐桐，便单腿跪下来行礼说：晚辈给二位大人请安。这一切啊，都是端王早就安排好的，但是这对于坐在上首的重启和左侧相陪的徐桐却受不了了，他们赶紧起坐离席让礼。三人是边喝边谈，边谈边喝，谈到兴头上，徐桐骂起皇帝来，说皇上早该废，但是偏偏老佛爷就不废，只立他阿哥。徐桐说着摇了摇头，对着坐在上首的重启说：你看你的外孙能是谁呢？这自然是在问大阿哥可能是谁。其实他一来到端王府，他 他就在想，想端王今天晚上请他们便服赴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后来他终于想通了，可能是端王在打大阿哥的主意。重启见徐桐问起来，虽然想说，但还是没有说出来，他要听听徐桐怎样回答。于是他又反问道，你是朝中大员，你认为谁能成为大阿哥呢？其实徐桐也想今晚上端王为何想请他们吃饭，想到刚才终于悟出来了。现在啊，见重启问起来，知道重启的意思是你的意见便是我的意见，所以他便毫不客气地说，我看端王爷的世子前程无量啊，有王者之风啊。重启也是点了点头，承蒙二位大人厚爱，只是啊，他好武不好文，以后只恐怕得多费两位大人费神呐、对他多多指导，这将来才有出头之日嘛。端王指着儿子笑吟吟地说着。徐桐重启二人一听，啊，原来端王此次邀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二人给父郡辅导功课，然后呢借助他们的声望，以便能使父郡顺利的被立为大阿哥。只要王爷吩咐，我们二人定当效力。还不多谢二位老先生啊。这时候端王对儿子说着，儿子傅俊很是听话的端起酒杯递给徐桐重启二人，然后自己端起酒杯说，多谢二位先生。喝完酒，徐桐重启禁不住问了几句傅俊的功课，但是他的回答并没有令二老满意，二老啊于是也就没有再提问题了。端王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对夫君说，快给崇公爷敬酒啊。这俨然是将夫君当成了大阿哥的口气。虽然二老一听比较愣了一下，但是马上反应过来，而且二人也认为大阿哥非夫君莫属，所以重启在推辞的同时将夫君递过来的酒心安理得地喝了下去。其实啊，在众多的侄儿当中，慈禧太后还是最钟爱恭亲王的儿子傅伟。那至于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宫中啊有很多的传说，但是有一个却是大多数人都是赞同的。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六弟弟，人长得精神漂亮，慈禧太后啊很是喜欢他的六叔。在慈禧太后入宫后的一段时间曾经受不到宠幸，而恭亲王对他又非常好，两人之间呢便有了不清不白的这种男女关系。后来咸丰帝死了，又是恭亲王保护了慈禧太后的身份与安全，这令慈禧太后很是感激。等到处死八大臣以后，又特地嘉奖恭亲王为摄政王。咸丰帝死后，慈禧难耐寂寞，便经常的与恭亲王在一块儿。只是啊，后来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怕恭亲王的权力过大，这才渐渐疏远了他，而且呢削弱他手中的权力，后来甚至被闲置了。 但是后来呢又重新得以启用。在恭亲王死了以后，慈禧太后又赐亲贵最高的谥号钟子给了恭亲王，并且停朝五日，素服十五天，配享太庙。这隆重的序典使得很多人是莫名其妙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呢。而当恭亲王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傅伟因为长得非常像他的父亲，慈禧太后便让其继承了恭王的爵位。那么至于说这个传闻是否可信，谁也弄不清。但是有一个事实谁都承认，那就是啊，慈禧太后最喜欢傅伟了。但是傅伟的年龄稍微大了一点，而且极有主见，这是不符合慈禧太后心中那条她所听政的标准。所以虽然慈禧太后非常喜欢傅伟，但最终并没有纳入大阿哥的考虑之列。慈禧太后问傅俊功课一幕，李莲英是见过的，他知道老佛爷对傅俊并不是很满意，于是他找庆亲王商量一下，于是决定再次向老佛爷来为傅俊谋取位置。他向慈禧太后说了，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说道，小李子，那你先放放口风出去，看看怎么样吧。也就是说呀，只要反应好，那就立小镇为大阿哥。这令李莲英很是高兴，他连夜找到庆王，与庆王商量了一夜，决定第二天早上放出口风。但是反应啊，实在不令人满意，朝中的大多数人是持反对意见，因为庆王府很有钱呐，在朕不免有些不学无术，看着像是一个纨绔子弟，因此很多人对他并不满意。有的人说他不像人君，有的人说他关系太远，也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，而赞成的只有一少部分。这是李莲英预先没有想到过的，但是呢，他也不能违背众人的意思，再劝说老佛爷立在朕为大阿哥，只好顺着大家的意思说在朕不行，劝老佛爷在父子辈中选。李莲英放出了立在朕为阿哥的口风以后，着实令端王与徐同重启慌了一阵子，后来见大多数人并不赞成，这才放下了悬着的那颗心。三人一经商议，决定让端王到李府中去，让李莲英在老佛爷面前说说情。端王来到李府的时候，李莲英正吃过晚饭，正在吸鸦片。李莲英将端王迎到榻上，递给他一支烟枪，两人在榻上边吸烟边谈着。总管大人好悠闲啊，可惜我却整日奔跑啊。嘿，王爷怎么这样说呀？王爷怎么整天的跑啊？哎，还不是为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吗？李莲英一听又重新低下头，狠狠地吸了两口，然后悠闲地吐了出来。他知道端王想要干什么。端王见李莲英没有搭腔，赶紧对站立在一旁的仆人使了个眼色， 那个仆人很快掏出一个石膏做的军艇，这是一个新玩意儿，李莲英在宫中从来没见过，所以他一见不禁一愣。那个仆人赶紧递过去，同时随带着递上一张银票，上面赫然写的是10万两。端王在一旁吸着鸦片说，这点小意思希望总管大人不要见笑啊。李莲英说了一句客套话，接过了递上来的礼品。端王又给身边的仆人一个眼神，仆人立马出去了，屋里就只剩下端王与李莲英二人。在烟雾缭绕的屋里，只见端王将身体往前倾了倾说，希望总管大人能在老佛爷面前美言两句，将来再感谢总管大人。再朕不行了，李莲英早已经将目光转向他人，今天端王提起他的儿子傅俊，他虽然不大喜欢，但是也觉得找不出其他人来，只有傅俊最合适，所以李莲英爽快地说，我看老佛爷也挺喜欢世子的，我呀会帮助老佛爷选他所喜欢的人做大阿哥的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端王听来已经相当清楚了。他又对李莲英说了一些感激的话，再吸了一袋烟，这才启程回府。一路上不免有些得意洋洋，尽想自己的儿子将来当上皇上，自己这个太上皇怎么过好日子。同时呢，心底也说，老庆啊，你还是不行，你的儿子当不了大阿哥，还是我的儿子行。李莲英在劝老佛爷不立在朕，而在父子辈中立大阿哥时，不免对傅俊夸奖赞赏有加，这令慈禧太后不免心动，因为在她心目中除去了傅维以外，也就只剩下傅俊比较优秀。但是她还是不能决断，她还想看看别的孩子，她要拿傅俊与别的孩子比较一下，如果没有比傅俊更好的，便立傅俊为大阿哥，可是如果有呢，则再仔细考虑。想想这些，慈禧太后便下了一道懿旨，定在腊月20召集尽职的王公举行会议，凡是父子辈而没有成年者，由其父兄携带入宫，听候召见。话说到了那天啊，尽职父子辈的小孩都按照品级穿起特制的小袍小褂，一样的朝珠补褂，装点成小大人的模样。只是这些小孩啊，毕竟以前懒散惯了，又是儿童心性，虽然穿上了小朝服，但是顽劣的性质不改，一个个挤眉弄眼，甚至啊，父亲稍微一不小心便会溜达出去追逐嬉戏，弄得这些小孩子的父兄们没有办法，只好加紧叮嘱留心，这才稍微好了一些，这些小大人才真正安顿下来了。一个一个的稚气的脸庞，慈禧太后不由得升起一种慈爱之心。她看了看坐在她右边的光绪皇帝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心中刚升起的那片柔情又压了下去。他推了推魂不守舍的脸色不定的皇帝说，你给大家说说吧。 是，亲爸爸。 光绪帝有气无力地说着，然后抬起头，手扶玉案，对着下面轻声说：我病得很久了，到现在也没有皇子，这真是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老佛爷对我的养育之恩啊。国家大计，本应有个早早主意，不能因为我的病而拖延，所以我在深感惭愧的同时，特求老佛爷主持替穆宗立嗣。今天将你们召集到这儿来，就是让你们有什么话给老佛爷回奏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伤痕累累，我也不管。

止。这里是 FM。 北京时间22点整。